受生命中的感动，我们拥抱过动情最美丽的梦，你的双手有多普通，当时我无法形容，放下才明白爱情有学得懂。如果爱我的人再美丽只是个梦，我的一双眼是为什么想起你走到了后，你能够痛彻对我，难道我能假装不懂，全世界看不起你，难道我就能对不起你，世界看不见你，难道我就能骗我自己，爱情不止一场欢喜，你不只是一个回忆，拥抱你我就会舍不得呼吸。

善良的心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忘情的

怎么亮着？那不是彻夜灯后你为我点的烛火，不过是一次邂逅，红楼那一场梦。我的心醉全部褪色，像被大雨洗过，杯中景色唯美，我忘了我是谁，星星就像夜凉午睡，手里握着蝴蝶杯南飞，不醉不归。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的温柔，想你抱着我，然后发现你的改变，孤单的今后，如果冷，该怎么度过？天边风光身边的光，而不在你眼中，你的眼中藏着什么，我从来都不懂。没有关系，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，不打扰是我的想要。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，却孤单的黎明，不知道不明了，我想要。为什么我的心那爱情的绮丽总是在孤单里，再把我的最好的到巷子口，我没有哭也没有笑，以为这是梦，没有预兆没有理由，我真的有说过，如果有就让你自由。

惜，此刻唯你相